则249条第一项第三款才会说，原告或被告欠缺当事人能力而不能补正者呢，程序不合法加以驳回。好啊，定义看完之后呢，可能你还觉得有点抽象，那我们就举一个呢一般教科书上的常见的一个案例。今天假设说有一个某甲，某甲想要打一个侵权行为的诉讼呢，他想要告呢，请求100000元的赔偿。那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呢？这个呢，实务上经常发现呢，发生的情形就是啊，你可能被人家家里面养的狗呢，或者猫呢，给咬伤了。好了，这个呢，某甲为什么会受伤呢？因为他被一只的大狼犬呢给咬伤了。好，请问你，他受有损害损伤这100000元呢，应该要跟谁主张？要列谁为被告去打这个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诉讼呢？那这个问题就是凸显当事人能力这个制度存在的重要性。那以这个呢黑板上例子来讲，应该这样说啊，如果从佛经因果的观点来讲，你要列 A 犬为被告，因为冤有头债有主呢，咬伤你的既然是这一只狗的话呢，你要告理论上应该列 A 犬为被告。但是各位想一想，有意义吗？你把一只狗列为被告，就算你告赢了，法律上毫无意义，变成无意诉讼。为什么呢？因为动物本身是物的一个概念，那么物呢没有办法享受权利或者是负担义务，所以就算告赢了，法院判你赢10万块，请问你了，难道你拿这个判决书对这一只狗申请强制执行吗？你从狗身上怎么挖出那10万元后？所以根本没有办法呢把这个 A 犬列为被告，因为它根本没有办法享受诉讼法上的权利或负担诉讼法上的义务。你把这个没有办法享受权利负担义务资格之人呢列为被告的话，法律上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正确的告法呢，你应该是告呢这个动物的饲主呢，谁饲养它疏于监督呢，漏未注意，让这个自己家里养的狗呢去咬伤人。所以你真正要告的是自然人，这个狗的主人啊，列他为被告提起侵权行为的诉讼，法律上才有意义。那么这就是呢民事诉讼法上当事人能力这个名词的定义。我们一定要挑一个能够享受权利负担义务资格之人呢列为原告被告打这个诉讼才有意义。这就是所谓当事人能力呢这个抽象名词的基本概念。好了，那定义懂了之后呢，剩下来一件事，那请问你了，民事诉讼法立法者所评价能够享受权利负担义务资格的有哪些？那么法条规定在40条，各位就翻一下你的小六法，看一下民事诉讼法40条怎么讲的。那么整个当事人能力最大的考点，也是唯一的考点，就是呢40条规定跟民法规范的不协调。所以各位在念当事人能力制度呢，还没有进入到书本相关的讨论之前呢，你先拉高层次，回归一个最原始的出发点。整个条文的争点跟学说讨论的主轴就是呢，程序法跟实体法规范的不协调。怎么说呢？民法上有权利能力，也就是各位呢把记忆拉回到你大一的民总，你大一念民总的时候，民法上实体法上有资格享受权利负担义务之人，我们称为有权利能力的主体。那民法上有权利能力的主体有哪些呢？自然人跟法人。但是你对照一下40条，很显然的，整个条文最爱考的一定是第三项，我们诉讼法上能够享受权利负担义务之人呢，居然比民法的范围还要广。除了自然人跟法人之外，居然还有第三项，非法人团体。那设有代表人或管理人者呢，也有当事人能力。那什么叫非法人团体啊？譬如说设立中的公司还没有完成公司法人登记，也可以当原告被告，因为法条说他有当事人能力。或者说一些根本没有办法设立登记的一般民间团体，譬如说某某同学会、某某同乡会， 啊，同学会跟同乡会，这是一般习惯上的组织，并没有办法呢依法去做什么法人的登记哦。那这一些非法人团体呢，哎，民事诉讼法居然说你们也可以当原告、被告，也有当事人能力。所以一开始你要了解这个条文，等一下要讲的重点呢，所有考题的争议都摆在第三项，这个呢规范不协调的情况之下，会产生一些学理上的争议。好，那么在进入到第三项之前，先把最简单没有争议的一项、二项跟四项很快的带同学看一遍。第一项最没有争议，完全呼应民法权利能力的观念。所以呢，第一项怎么讲？民法上有权利能力者呢，诉讼法上都可以当原告、被告，有当事人能力。所以第一项指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是活着的自然人，或者是依法完成设立登记的法人呢，自然人跟法人在民法上有权利能力，诉讼法就有当事人能力。所以只要你还活着，你都可以当原告、被告。只要你是依法设立的法人公司呢，你也可以公司法人的名义挂名为原告、被告。依据就是第一项，你们都有当事人能力。好，那么第一项看完之后呢，同学回到书上看一下第十页，整个四十条第一项呢，国考有一个万年考古题的，同学呢稍微留意一下，分公司有无当事人能力，这个问题蛮有趣的哦。以前呢，它密集出现在五六零年代的国家考试的题目，相隔四十年之后呢，居然九字头的考题呢，冷饭热炒的又拿出来考一遍。那考点就是请同学背一个最高法院判例，就是各位书上第十页的四十年台上字三十九号判例。各位如果没有美国时间哦，下面所附的学者见解都可以不用理他了，因为考试也不肯让你写那么多哦，考出来你把判例的见解点出来就 OK 了。那至于学说的一些评论呢跟解释呢，你有兴趣有时间的话自己再看一下。好，这个考点在考什么呢？为什么问你分公司有无当事人能力？这纯粹是为了诉讼上便宜的措施呢，最高法院所创设出来的特殊理论。怎么讲啊？分公司的定义就是呢，你没有独立的法人格登记。很多的跨国公司呢，可能呢总公司呢设立在国外，可是全世界各地呢都设有分公司。像你去大卖场的家乐福呢，各位就知道家乐福呢是法国的企业哦，总公司是在法国，但是全球各地都设有分公司。那分公司的定义就是呢，你并没有一个独立的一个法人登记，你只是总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一个附随的单位，你本身并没有独立的法人格登记。好，可是问题来了，今天家乐福的总公司在法国，只有法国那个总公司呢有法人登记，他来台湾呢只是一个分点分公司，并没有独立的一个呢所谓公司法人登记。他来台湾设立营业据点呢，在台湾未必呢依照公司法完成独立的法人登记。好吧，啊，假设你去家乐福买东西呢，产生消费纠纷，你说我要告家乐福公司债务不履行，我要怎么告呢？他的总公司在法国，哎，依照第一条以原就被原则，难道你买到一件衣服有瑕疵，你要千里迢迢到法国呢，告这个总公司说债务不履行吗？所以呢，这种呢分公司一概没有当事人能力，因为他没有独立的法人登记，这样的见解呢显然行不通。所以我们必须在实务的运作上有一个变通的手段。因此最高法院呢迫于现实呢，无奈之余，他只好创设理论。创设什么理论呢？各位看一下第十页最高法院这个判例。分公司虽然是总公司分设的独立机构，没有独立的法人登记，但是呢在业务范围内的事项涉讼时呢，例外的有当事人能力。那各位你了解这个见解呢，讲难听一点，毫无任何法理基础，甚至应该说法理上来讲是错的。因为分公司你既然没有独立的法人格的话，民法上没有权利能力，诉讼法上怎么可能有当事人能力？可是迁就现实，为了诉讼便宜性起见，最高法院不得已呢创设这个奇怪的理论，分公司例外的在业务范围内的事项，只有跟你业务范围有关的事项产生诉讼的时候， 例外的有当事人能力。那你把这个重要的实务见解稍微记一下，顺便了解了这个见解的一个背景。好，那顺便请你补充在旁边，这个95年律师高考呢考过呢，除了考你这个判例之外，顺便考同学的脑筋急转弯哦。什么脑筋急转弯啊？也麻烦你灵光点哦。判例是告诉你说，分公司在业务范围内的事项涉讼时有当事人能力，所以95年律师第二小题怎么考你呢？如果当事人还是坚持以总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是否合法？像我们刚刚那个例子，你是在台湾的家乐福呢，可能滑倒了或者买到有瑕疵的东西，那本来你直接列台湾家乐福这个分公司为被告就好，但你老兄不想来根筋不对，你就是想要边打官司边到法国去旅游，所以你坚持要以法国的总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来处理这个台湾的购物纠纷，可不可以？欸，当然可以哦。因为呢，最高法院判例只是说业务范围内的事项分公司有当事人能力，那总公司无庸特别去强调，因为总公司依照40条第一项本来就有当事人能力，所以如果你自己发神经，明明在台湾分公司就可以当被告了，你还是坚持要列法国总公司做被告的话，你的诉讼还是合法，被告依旧具有当事人能力。这是呢概念法学的推论上面，请同学稍微灵活一点运用一下。所以呢，你千万不要误会说分公司的业务涉讼就只能以分公司为被告，没有这回事，你要以总公司为被告，依照40条第一项的文意解释，当然是完全合法的。这是呢关于呢第10页相关40年判例的见解呢，简单提醒同学稍微的注意一下。好，那么40条第一项就这个小争点，请你留意。那接着第二项也不用多讲，完全借用民法的规定。第二项呢，完全借用民法总则有关于胎儿权利能力的一个相关规范。那这个各位呢，应该还不陌生了。这个胎儿的部分呢，依照民法总则的规定，为了保障胎儿的利益起见，所以关于其权利的事项，关于其利益的事项呢，视为既已出生。所以在民法实体法上，胎儿虽然还没有生下来，但是只要是关于胎儿的利益享受权利的事项，一概视为既已出生，例外把胎儿认为有权利能力。那诉讼法呢，完全就承袭了这个民法相关的规定。那么承袭民法第7条的规定呢，所以请问你胎儿能不能当原告被告？答案是不一定，因为依照40条第二项，如果你这个诉讼是胎儿可以享受利益的诉讼，那胎儿就有当事人能力，胎儿就可以成为原告被告。这是呢40条第二项完全借用民法第7条的基本观念。好，那么呢具体的考题呢，各位简单的看一下书本。来，这个第二项的考试唯一提醒你注意的细节，你看一下11页最下面，看一下胎儿的说明，刮胡一定义的部分，阿拉伯数字的第一点，是否为胎儿可享受的利益呢？只要片面的以原告的主张做刑事判断即可，不是以审理的结果为准。那第二点呢，所以以胎儿为被告未必均系不利益，例如遗产分割诉讼。诶，什么意思啊？有点抽象，不过呢并不难懂。他们呢所强调的概念就是啊，我们今天看胎儿能不能成为原告被告，最主要看这个诉讼的诉之声明。也就是呢书上所讲的什么以原告的主张为刑事判断，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啊，这个诉讼原告声明的内容，如果从他声明的内容来看，胎儿是单纯享受权利的话，那我们就认定说胎儿符合40条第二项，属于可享受利益的范围，可以成为原告被告，有当事人能力。例如说书上第二点所讲的分割遗产的诉讼，分割遗产的诉讼呢，各位呢实务上当事人的状子诉之声明都会写说呢， 胎儿和这些呢继承人呢，每一个人应分得多少的遗产。所以单纯从声明的外观上来讲呢，我们声明的内容形式上判断，胎儿是只享受权利的，胎儿可以分得某一部分的特定遗产。所以只要从声明的形式外观呢判断说，胎儿呢在这个诉讼的声明里面是单纯享受到利益的话，那么就算是符合第二项。所以呢同学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啊，这个分割遗产呢任何人都有个基本常识，遗产要缴遗产税耶，胎儿如果是继承的话他也要缴遗产税。所以分割遗产的诉讼严格来说啦，胎儿并不是所谓绝对单纯只享有利益不用负担义务，至少他要负担遗产税跑不掉。但是我们诉讼法不管哦，为什么不管呢？因为文字上特别跟你强调，是不是享受利益呢跟最后实质的认定实际的情形无关。我们很机械很形式很片面的就依照这个诉讼原告声明内容为准。那很显然的道理，你打遗产分割诉讼绝对没有人那么无聊还自己声明说我们要缴给国家多少税捐，没有人这么阿呆了。在民事的分割遗产诉讼里面呢，所有的诉之声明绝对不会有说谁要缴纳多少税捐的问题，我们都是单纯的声明谁分得多少的遗产。那至于要不要缴税，那是将来的财政部呢国税局的行政处分核科税捐的处分书做成之后另外再去缴的，跟这个民事的分割遗产诉讼毫无任何的关联，本来就是两个截然各自独立的制度。所以只要片面的以呢这个民事诉讼原告声明的内容外观呢做刑事判断即可。这就是四十条第二项呢所谓关于可享受利益的法律上的概念。所以呢同样的道理也是，今天如果题目这样考你，甲呢列 A 胎儿为被告提起一个返还借款的诉讼，那这个题目一看就知道你答案要怎么写呢？这个诉讼法院要以原告之诉程序不合法驳回。为什么呢？因为被告欠缺当事人能力，胎儿呢单纯负担义务，你的声明是叫他还你100万，要负担这个继承的债务，所以呢对胎儿而言呢绝对不是关于其可享受利益的事项，所以绝对没有当事人能力，本件诉讼呢程序不合法的直接裁定加以驳回。这就是240条，抱歉，这就是40条第二项呢胎儿呢相关解释论上的重点呢，请同学稍微的留意一下。那至于呢各位书上有一个呢从这个12页以下到13页有一个73年律师高考的题目，这个题目各位先把它打一个叉。打叉呢不是说他写错，而是说呢这种类型的考题呢各位将来应该是不会再看到了。理由很简单，当年这个题目呢还有我们书上所整理的相关的一些见解呢都是老一辈的学者呢姚卫光老师他们那个年代呢传统的一些见解，这个传统见解其实理论上有很大的问题，所以现在晚近的实务跟学说见解呢没有人再采取这种古老的理论了。所以这个题目呢建议各位呢如果说你没有什么太大的美国时间的话哦，打叉根本不用理他，他只是在考你一些的老一辈呢特殊的学说见解，夹杂一个很早期的司法院解释的观念，只花一分钟跟你简单提一下。这个无聊的考点在考什么呢？早期的见解很奇怪，他们有一个呢很奇怪的区分，什么区分呢？照理来讲啊，各位如果是欠缺当事人能力，驳回的依据应该是249条第一项的第三款，因为白纸黑字法条写得清清楚楚，原告或被告欠缺当事人能力就是依照第三款程序不合法驳回嘛。 现在的实务跟学界通说，就是标准的文艺解释。所以不管你是原告这边欠缺当事人能力，还是被告这边欠缺当事人能力，我们现在一概都是法条文艺解释第三款程序不合法驳回。可是早期司法院解释跟老一辈的学者有一个很奇特的见解，什么见解呢？他们才区分说，也就是各位你看一下十二页中间编者案所提到的这个理论不难懂，但是呢翻遍所有的书籍没有人交代理由，所以形成一个很奇怪有结论但是没有理由的一个呢奇怪的理论。什么理论呢？传统见解认为啊，欠缺当事人能力呢细分成两种情形。第一种叫自始欠缺，如果你是自始欠缺当事人能力的话，他们有一个奇怪的理论是，驳回的条文是249条第1项第6款，相反的第三款在讲什么呢？第三款专门在处理事后欠缺当事人能力，驳回的依据才是依照第三款。所以以前那个73年律师无聊的地方就是，明明结论都一样，都是欠缺当事人能力驳回，但是他考得很细，要你写清楚你驳回的法条依据是第三款还是第六款。那晚近学者根本没有人在研究这个东西，因为晚近的学者认为真的很无聊，反正结果都一样，叫程序不合法驳回。既然结果都是驳回，你那么闲的功夫去研究第三款第六款干嘛呢？有差吗？不管是第三款还是第六款，结论都是程序不合法驳回。既然结论都一样，我们干嘛浪费美国时间去那边钻研说什么时候用第三款什么时候用第六款，实在是有够无聊。那么呢，可是早期确实有这样区分说的见解。好啊，这个区分说的考题呢，各位你看73年律师，只要你懂这个无聊的前提之后，73年律师高考的考点呢，你就一目了然了。来，你看题目怎么问你？如果胎儿有成为当事人、原告、被告的必要时，有下列情形，法院应如何处理？各位看前面两个小题就好。第一小题叫母体并未怀孕，什么意思呢？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不存在这个胎儿，没有这个胎儿，没有这个权利主体，这个叫做当事人能力自始欠缺。驳回的依据是249条第1项第6款，程序不合法驳回。再来第二小题，为什么要这样问呢？它改成诉讼系属中流产，各位现在脑袋已经转过来，知道它的考点在哪里了。什么叫诉讼系属中流产啊？曾经有过这个胎儿，曾经有过这个权利主体，后来没有了啦，它就是流产流掉了。这个叫什么呢？当事人事后不存在，当事人能力事后欠缺，驳回的依据249条第1项第3款。这就是呢古老时代哦，73年律师就真的这么无聊考你说，同样都是当事人能力欠缺，但是驳回的依据有第三款第六款的不同。但是现在如果你再遇到这种考题哦，年轻一辈的学者根本没有人再这样分了。如果以现在的观点来看，不管是第一小题第二小题，答案都一样，都叫欠缺当事人能力无法补证，统一都是用第三款加以驳回。现在呢，晚近的学者没有人再去跟你区分第三第六款的。那么如果以前呢，早期确实有这样很奇怪的分类，简单的呢跟同学介绍到这边。好，那整个40条第2项的胎儿当事人能力相关的争点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接着呢，同学看回第11页40条第4项92年增订的条文。那这个条我们书上呢只花几句话来交代，因为它真的有够简单。92年增订第4项呢，只有一句话，单纯为了因应国家赔偿法所做的修正。因为在我国的诉讼法上有一个很畸形的制度，各位都知道，国赔的诉讼是由民事庭来审理。很怪，国家赔偿法的规定认为呢， 国赔的诉讼定性成是民事纠纷，所以国家赔偿的诉讼呢，你骑摩托车马路有坑洞摔倒了，这种呢国家赔偿相关的诉讼，居然是向民事庭法院提起，定性成为民事诉讼的一种。既然如此的话，很简单的道理吧，国家赔偿诉讼99%以上都是以中央或地方政府机关为被告，你主张政府没有把路灯呢修好，没有把马路铺好呢，害你摔伤或者撞车呢，所以你提国家赔偿诉讼。那既然都是以了中央或地方政府机关呢为被告的话，那么这些公法人团体有没有原告被告的资格，有没有当事人能力呢？未度争议起见，干脆在法条明文规定40条第4项就说，中央或地方机关有当事人能力，可以成为原告或被告。这就是整个40条第4项呢增订的一个背景。好了，那最后来看最重要的第3项的条文。那么整个当事人能力制度最爱考的就是第3项，所以各位对照回书本的14页以下，我们花最多篇幅在谈的也是这个呢学理上面非常有争议的40条的第3项。那么呢在进入到讨论之前，各位先看一下14页以下，这个还真的吓死人哦。民事诉讼法研讨会光是40条第3项前前后后开会开了4次呢在讨论相关的问题，所以呢你先看一下书本，变成一个标准的学说乱流区。14页先有一个最高法院64年台上字2461号判例，然后你再往后翻看到18页以下，你可能会吓一跳，哇，一大堆我国学说的论述。像第一个见解魏光老师、陈进来大法官，第二个见解的陈洪忠老师，第三个见解杨建华老师，第四个见解邱连公老师，这都还是呢台面上呢整理出来的一些资料。那晚近呢留学回国的很多年轻学者关于当事人能力呢也发表文章呢来加以论述，那么碍于篇幅呢有些比较琐碎的我们就没有把你整理进来，所以你光看这样的一个篇幅就知道它真的是所谓的一个学说乱流区。但是跟各位讲哦，书上是因为完整性的考量呢，所以把你台面上看得到的文章见解帮你整理，而如果你晚上睡不着闲闲没事干哦，你倒是一个一个学说慢慢看没关系啦。可是如果你时间宝贵单纯应付考试的话，各位你只要看2个学说就好。第一个是最高法院判例的见解，16页那个判例背熟。第二个邱连公老师的见解，这是呢应付考试看这2说就好了，因为其他学者的见解呢基本上不是很重要，因为他们呢并不是主流的学说，而且有些老师已经过世了，也不可能再出题了吼。所以我们现实一点啦，真正的时间花在刀口上，这么多假说乙说丙说呢，我们课堂上只跟你讲你考试用得到的最高法院判例的见解跟邱连公老师的特殊见解。好，那么在看到这2个见解之前呢，各位一样先厘清整个问题的起源。40条第3项我们摸着良心讲，这个条文呢其实多数的学者，你看那个诉讼法研讨会文章写到最后，大部分的人都建议删掉这个条文，因为这个条文制造问题呢远比解决问题来得多，而且严格的来说这个条文并不符合程序要件的基本规范。来，什么意思呢？各位先撇开书本不谈，你要看得懂这个争点，你一定要先了解它的一个问题出在哪里。为什么说40条第3项引起这么多的讨论呢？理由很简单，各位你看法条怎么说，随随便便的一个非法人团体，只要你选得出代表人或管理人，一概都有当事人能力。所以你回到黑板上看一个呢诉讼法研讨会经常讨论的案例，你从实际的案例切入，比较能够了解这些抽象的理论到底争执点何在。 那什么叫非凡团体啊？各位在座的，你们可能系上自己都什么排球队啦、篮球队啦、棒球队等等吼，很多的这个法律系呢，或者其他科系呢，光系上就有这些组织。那请问同学啊，你有没有听过我们中华民国有一个什么排球法、什么棒球法的吼？没有这个东西，所以你们所组的球队绝对不可能去做什么法人登记吼。所以你们系排啦、系篮等等呢，这些球队一定都是典型的非法人团体，绝对不可能去做什么球队的法人登记。好啦，球队是非法人团体，一定有一个队长吗？哇，那现在问题来了，这样随随便便的一个民间团体球队呢，选得出队长，队长就叫代表人或管理人，选得出来，民事诉讼立法者居然大方的说，只要选派得出代表出来的，你们就有当事的能力。哎，有当事的能力代表什么意思？你们可以成为合法的原告或被告。所以呢，对回黑板上，在实务上就绝对可能发生这种情形。什么情形呢？依照民事诉讼法40条第三项，你们这个球队可能说哦，为了促进大家的感情起见，为了让我们球队的球员呢有一个聚会的地点呢，凝聚我们的向心力，所以你们可能就以球队的名义呢，对外签了一个买卖契约，要跟人家买一栋房屋呢，来作为球队的一个固定的聚会联谊的场所。所以你们以非法人团体的名义，球队的名义为买受人，向出卖人乙呢签了一个买卖契约，要买 A 屋呢，来作为球队的一个呢聚会呢设立的地点。好啦，他钱付了之后呢，某乙拒绝履行买卖契约的内容。那请问同学，考题怎么考呢？第一小题，甲球队可否以非法人团体球队个人的名义成为原告，提起一个给付诉讼，要求出卖人某乙呢移转 A 屋的所有权，可以还是不可以？这个问题依照现行法的规定可以哦，因为40条第三项白纸黑字写得很清楚，你可以以非法人团体的名义成为原告被告提起诉讼，只要你选得出代表人的话。所以依照诉讼法的规定，你第一小题要写说甲球队这个非法人团体成为原告是合法的，具有当事人能力，程序是合法的。好，写到这边学者开始讨论，各位你想一想，很怪，怪在哪里呢？你让他有当事人能力，让他可以成为合法的原告被告，抵触了先程序后实体的基本原则。为什么说抵触这个原则呢？各位，礼拜二我们怎么讲？当事人能力的性质叫程序合法要件。然后再请问同学，程序合法要件这个制度设立的目的是什么呢？过滤筛选的机制，要淘汰掉一些无意诉讼。所以呢，程序合法要件，先程序后实体呢，这个基本原则，它的上位指导概念就是为了要避免无意诉讼。所以我要设计一个筛选过滤的门槛，过滤掉、剔除掉一些没有营养、没有意义的诉讼，以合理分配司法资源。可是你对照回这种情况，扩大当事人能力，40条第三项非常显然，它是一个扩大当事人能力的规定，让这些阿猫阿狗的非法人团体全部可以成为原被告。这种扩大原告被告范围、扩大当事人能力的规定，刚好会形成所谓造就无意诉讼，反而抵触了整个先程序后实体的基本原则。哎，为什么说它反而是呢？造成很多没有营养的无意诉讼。各位，你看这个例子就知道学者在骂什么呢？让甲球队可以成为原告，标准的浪费司法资源，没有营养的官司。怎么讲呢？你可以成为原告，好吧，啊，最后也判你赢。 那你打官司不就希望赢吗？假设你可以成为原告，那我们最后也判你胜诉确定，蓦然回首还真的是浪费大家时间，标准的无意诉讼。为什么呢？请问你，假胜诉之后，他下一步就是要请求强制执行。你打胜诉的官司就是希望透过法院公权力的强制执行实现判决的内容啊，不然你老兄这么无聊打这个官司干什么呢？好，那你好不容易打赢了，你说我要申请强制执行，透过执行的程序呢实现我判决的权利，结果你会发现执行法院根本不甩你，把你的案件打回票，他会发函给你说台端的这个执行事件呢恕难办理，理由何在？因为各位都晓得，不动产物权的登记在我国现行的实体法、土地法跟土地登记规则都一样，现行实体法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说可以受理不动产物权登记的一定只有法人团体跟自然人，也就是呢相关的一些民法、土地法、实体法的配套措施我们写得清清楚楚，能够受理物权登记的只有民法上有权利能力的自然人跟法人团体才可以，非法人团体很抱歉，依照土地法跟土地登记规则你没有办法受理任何不动产的物权登记，所以其结果产生无意诉讼，前面从一审打到三审，耗费这么多司法资源，审的也判了，还判你胜诉确定，胜诉确定之后废纸一张，因为根本没有办法透过执行的程序呢实现确定判决内容，那你前面这个几副诉讼打那么高兴，打个两三年干什么呢？到头来一场空，没有营养的一个无意诉讼。所以你过度扩张当事人能力的范围，让实体法的权利能力跟诉讼法的当事人能力产生不协调的现象，这个不协调最严重就是在40条第3项标准的实体法上权利能力跟诉讼法上当事人能力极度不协调，不协调结果会变成诉讼法胜诉的结果，实体的一个登记跟执行上面产生爱难进行的情况啊，这不就是标准的无意诉讼吗？所以你过度扩大了当事人能力的范围，反而会抵触到了呢程序合法要件最原始这个制度呢存在的一个初衷啊。所以呢在这样的批评声浪呢提出来之后呢，于是最高法院的判例见解呢首先发难，实务界比较务实一点，他想一想说嗯很有道理，这个法条不改的情况下，如果这些阿猫阿狗的团体全部都有当事人能力，都可以当原告被告，那法院的案件呢很多的无意诉讼就会产生，所以最高法院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率先以判例的见解呢来做说明。那这个判例的特色，同学翻到你书上的14页，请你在这个14页呢非常重要的判例64年台上至246位打个星号，写的限缩解释4个字，实务的立场很简单，法条没有改之前，为了避免问题扩大起见，我只好逼不得已的背着条文呢宁愿抵触法条的文意解释，我也要创设一个见解去严格限缩非法人团体存在的一个空间。所以呢各位要了解，这个判例其实严格来讲背离法条的文意解释，它是在法条之外额外的自己创设很多严格的要件，所以请你用力的背。最高法院现在一致的见解认为40条第3项严格限缩，严格到什么程度？他认为所谓的非法人团体要同时具备这5个要件，哪5个要件呢？明明法条40条第3项只有1个要件，就是你只要选得出代表人管理人都算，最高法院说 no 没有那么轻松，除了代表人管理人之外我另外再给你加4个要件，哪4个要件呢？来同学看一下，最好可以的顺便背起来啦。第一个要件，这个团体要有一定的名称；第二个要件，这个团体本身就有固定的事务所、营业所；第三个，这个团体要有类似公司的章程，也就是要有的团体的存续目的；第四个最重要，这个团体呢本身有独立于构成员以外的财产。前面4个要件额外创设加进去的，同时符合这几个要件 才算是非法人团体。因此各位啊，用最高法院判例见解黑板这个问题解决了。如果你是以球队的名义成为原告提起诉讼，现行实务的做法直接以原告之诉欠缺当事人能力为理由，程序不合法驳回，这样就可以彻底的避免无意诉讼。为什么呢？因为你依照实务的见解，球队本身呢并没有所谓的独立的一个财产啊，你们可能有固定的名称，譬如说某某大学篮球队，可能也有固定的事务所或营业所，可能这个每一个学校呢都有的系办公室旁边有一些空间可以作为球队聚会的场所，但是球队通常是欠缺第四个要件，没有一个独立于构成员以外的独立财产。那如果你欠缺这个要件的话，太好了，直接就程序不合法的裁定加以驳回。所以在这么严格的要件之下，各位看教科书，最高法院这么严格要件检验之下，目前最没有争议的非法人团体屈指可数，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设立中的公司。你真正要能够通过最高法院重重要件的限制而成为非法人团体的，大概就只有设立中的公司。为什么呢？设立中的公司它就插临门一脚，插向经济部呢取得这个呢合可的办妥公司法人登记，就插这个办妥登记的临门一脚。但是在此之前，公司的名称取好了，事务所、营业所、公司的地址也找好了，章程也写好了，所以有特定的目的，财产也有，搞不好你公司已经完成跟股东募资的程序，都已经拨款到公司的特定账户，反正你这个设立中公司只差临门一脚，就是只差完成法人登记，剩下的什么名称啊，还有呢股款的募集都已经完成了，那全面的所有要件都具备了，这才能够呢过关，符合呢最高法院严格要求之下所谓非法人团体的这个存在。因此呢，如果依照实务见解判业立场来讲的话呢，可以淘汰掉大部分的所谓非法团体。那同学要了解为什么判例呢在法条的文艺之外要额外加上这么多有的没有的要件限制，就是因为为了要避免无意诉讼，所以在修法前的不得已咬着牙，我就是要严格限缩非法人团体存在的空间。好，那么实务的见解看完之后，各位回家前呢往后翻，最后呢这个单元收尾呢，我们就请你看邱月光老师的特殊见解。来，阿邱老师的见解刚好跟最高法院反过来，最高法院是严格限缩，邱老师唱反调，他的见解叫最广义说。那邱老师什么叫最广义说呢？邱老师认为啊，我们要尊重法条的文义解释哦。那40条第三项不就讲说，只要你有代表人跟管理人都有当事人的利益，因此除非你修法了，否则法条没有改之前呢，你创设这么多奇奇怪怪的要件，还真的是蛮怪的哦。至少就抵触了法条的文义解释。所以邱老师的理论怎么讲呢？各位啊，邱老师采最广义说，你千万不要误会说他赞成无意诉讼，没有这回事。邱老师的大方向跟实务是一样的，什么大方向呢？你要避免无意诉讼。这一点倒是邱老师跟实务见解一样，我们认为呢，无意诉讼一定要避免，只是说吼，避免的手段跟解决的方法不一样。最高法院的方法比较务实，什么叫比较务实呢？最高法院说呢，避免无意诉讼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开始就让他程序不合法驳回，干净利落，一开始就不认为你叫非法人团体，直接把你踢掉，程序不合法驳回，简单明了。但邱老师的见解稍微迂回一点，怎么迂回呢？邱老师说呢，各位看一下第19页，他的见解呢，我们一般称为区分说，区分诉讼的阶段做不同处理。哎呀，什么叫做区分阶段做不同处理啊？各位呢，邱老师这个理论呢， 把当事人能力的问题区分成三个阶段，就是你十九页看到出题字的标题。第一个阶段什么诉讼要件阶段，第二个什么判决阶段，第三个叫做判决效力的阶段。今天只有办法讲前面两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涉及到既判例400条、401条的解释，所以呢，今天呢，各位还没有念过既判例的理论之前讲的你也听不懂吧，所以你自己注记一下，20页第三个阶段判决效力的阶段，麻烦你自己写说呢，等到了你念完400条、401条之后，回过头你自己再看这个文字，不用我讲，你自己也看得懂。那今天这个部分先不谈，所以今天邱老师的这个学说只跟你谈前面两个阶段。来，那你看一下19页。来，邱老师这个理论呢，考出来的话，各位要写出来的关键概念在哪里呢？所谓的区分说，区分不同阶段，邱老师的核心想法就是，诉讼法的阶段叫做第一个诉讼的阶段，在这个诉讼合法要件的阶段呢，你必须要遵守法条的文例解释。法条40条第三项说，只要有代表人、管理人，就是有当事人能力。所以，除非你修法了，否则呢，像黑板上这个例子，假球队，他们如果坚持就是让球队的名义当原告，那你还真的拿他没皮条哦。因为依照现行40条第三项，他就是有所谓的当事人能力。所以第一个阶段叫程序合法要件阶段，程序合法要件阶段严格遵守文例解释，只要选得出代表人、管理人的，就让他成为合法的原告，就让他有当事人能力。好，紧接着第二个阶段叫做判决阶段。什么叫判决阶段啊？回归我们刚刚的口诀，先程序后实体。第一个阶段是程序合法要件阶段，你已经从宽认为只要有代表人就是程序合法，所以要进入第二个实体阶段，叫本案胜败诉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各位看一下20页这个关键的理论。来，20页的这个文字带你看一遍，往后邱老师很多的文章见解都有相类似的陈述。什么样的理论呢？因严格遵守实体法，所以判决的阶段呢，不可以程序法破坏实体法，也就是不能因为程序法有当事人能力，就认为他在民法实体法上有权利能力。所以呢，判决的阶段、胜败诉的阶段，严格遵守实体法的规定，分别视情况为胜败的判决。好，写的文绉绉的，什么意思呢？各位回家前麻烦你拿起精神后，在10分钟不到，各位就可以解脱了。好歹把邱老师这个理论呢听得懂了。他这个理论怎么讲的？你要避免无意诉讼，你的手段是留在第二阶段。这一点就是跟实务不一样。最高法院判例刚刚我们讲过，避免无意诉讼，第一个阶段就搞定。第一个阶段叫程序合法要件阶段，最高法院是在第一个阶段就把你这个案子做掉了，就程序不合法踢掉。邱老师稍微迂回一点，怎么说呢？第一个阶段没办法把你做掉啊，因为只要你有代表人就程序合法，但是我们整理留到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叫实体胜败诉判决的阶段。在判决胜败诉的实体阶段，要避免无意诉讼，怎么避免呢？不能以程序法破坏实体法，也就是我虽然在程序法认为你有当事人能力，程序合法要件具备，但是实体法上，因为毕竟你没有办法呢，不具备权利能力，没有办法受理不动产物权登记，所以我如果判你赢无意诉讼，你赢了你也没办法实现权利，没有办法受理不动产登记，所以在实体胜败诉判决的时候，要完全以实体法的角度切入。什么意思呢？完全以避免无意诉讼的观点切入。实体法如果我判你胜诉，没有办法帮你达到诉讼目的，会造成无意诉讼的话，那我也只好咬着牙判你败诉。所以在实体法的阶段，像黑板上这个例子，邱老师就说， 你虽然有签一个买卖契约啊，你虽然也付了钱了，可是我判你赢呢，你将来也没有办法强制执行，等于废纸一张，无意诉讼，所以我也只好咬着牙判你败诉。这就是呢，在实体判决的阶段呢，严格遵守实体法，避免无意诉讼。白话文的翻译就是，如果判你赢，你没有办法实现判决内容，会产生无意诉讼的话，那我只好咬着牙呢判你败诉。这就是邱老师认为，避免无意诉讼，应该是在第二个阶段，实体胜败的阶段，再去做一个相关的处理。好，那听完之后呢？最后呢，这种考题往往你还要了解邱老师这个理论为什么这样讲。其实邱老师的理论呢还蛮有道理的，他为什么采这样的见解啊？很简单的逻辑，各位你看黑板这个题目，也许呢大家听完会比较倾向赞成实务的见解，因为看起来最高法院见解比较干净利落，你要把它做掉干嘛留到第二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直接程序不合法把它做掉，不就干净利落吗？可是邱老师说，思考问题不能这么狭隘。你以黑板上这个例子来讲，当然你会觉得依照实务的见解，第一个阶段就把它做掉比较干净利落。可是呢，我们实务所发生的各种案件，不是只有黑板上这种情形，也有可能是第二种情形。同样的案例，邱老师的文章上怎么讲呢？如果你一概在第一阶段就把人家做掉，有的时候反而奇怪。什么意思呢？有些诉讼，尤其是确认诉讼，各位，确认诉讼在法律上的特色就是将来没有强制执行的问题。确认诉讼只是要求法院单纯的针对某一个权利物状态单纯的做确认，所以有可能这个球队今天他们只是想先打一个确认买卖关系存在，我们可没有要求你说呢要把这个房子过户过来，因为有可能是呢买卖契约签的时候我们也还没有付钱啊，我们还没有付钱，只是我们认为呢买卖契约的过程有一些瑕疵争议，不确定这个契约是否有效，我们只是想单纯的先请法院帮我们判断一下我们签的买卖契约是否有效存在。所以也许这个非法人团体他只是要提起一个确认法律关系确认买卖关系是否存在之诉，各位，这个诉讼邱老师就说你好像没有必要第一个阶段就把人家干掉了，因为这个诉讼将来不会有无意诉讼的产生，不会有强制执行无法执行或执行不能的问题，因为我只是要求单纯的确认两造间某一个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所以这种确认之诉，如果你严格依照实务见解，第一阶段不符合那五大要件，程序不合法就做掉了，反而没有办法达到诉讼扩大解决纷争的机能。所以在考试反而要你写的重点呢，就在各位书上十九页这个文字啊，邱老师呢，你看一下十九页第一个阶段诉讼要件阶段第二行一下，在此阶段为什么邱老师说应尽可能承认非法人团体有当事人能力，尽可能采扩大解释，目的是为了达到扩大纷争解决的机制。白话文的观念就是，有些东西你第一阶段把它干掉，程序不合法驳回，反而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诉讼法上所谓扩大纷争解决的功能。他们的纷争只是在于确认某一个法律关系是否存在，你应该让他们有解决纷争的途径，不应该在第一个阶段就说他程序不合法把它踢掉，而人家这个诉讼又没有无意诉讼的情形存在，何必剥夺他们提起诉讼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邱老师坚持说第一个阶段程序合法的要件尽量扩大， 就是为了避免说你错杀无辜，因为有些诉讼其实非法人团体起诉不一定会有无意诉讼的产生，那没有无意诉讼的产生，你反而应该呢尽量让他可以成为原告、被告起诉，要求法院裁判，这样才有办法达到所谓呢扩大诉讼解决纷争的机制。好，除此之外，接着再看那第二个阶段呢，避免无意诉讼，邱老师为什么强调在第二个阶段解决？这里你要特别注意他文章的补充说明。刚刚呢，左手边这个案例，因为你甲球队没有办法受理不动产的登记，所以呢，要含泪呢咬着牙判你败诉。但在此之前，邱老师文章特别强调，法院还是要先行使产权权。所以这些理论还涉及到呢后面相关的章节，今天提早先简单的跟同学做介绍，让你对邱老师这个逻辑呢有比较基本的了解。他说啊，第二个阶段呢，因为你球队没有办法受理物权登记，所以你老兄如果坚持用球队的名义当原告，我还是咬着牙判你败诉。不过在判你败诉之前呢，为了呢当事人程序主体权的保障，法院要先行使阐明权。阐明什么东西呢？法官要公开新证跟甲球队讲说，哎，你们这个官司这样打不对，你们这个官司既然是给付诉讼，要求受理不动产物权登记，所以如果你们是以球队的名义当原告的话，就算你们有理，我也要判你们败诉，否则会变成无意诉讼。阐明的目的就是希望透过诉之变更追加，或者其他例如选定当事人等等的制度，这后面都会讲到啊。透过阐明，希望让这个呢非法人团体有诉之变更，或者利用其他制度呢更动当事人的机会。法院阐明之后呢，甲球队如果了解说，哦，我没有球队非法人团体名义告，将来的法院不可能判我们胜诉。经过法院阐明之后，他们就可以选择用诉之变更，譬如说什么呢？变更为全体构成员，就把球队呢，譬如说你们这个排球队总共十二个成员啊，把原告从球队本身变更成十二个自然人，全体的构成员成为共同原告，然后呢，将来这个房屋的所有权就登记到我们十二个人所共有。只要你们愿意做这样的变更的话，才有纷争解决的实益性，将来才会避免无意诉讼。所以阐明是给你机会改，你们这样告不会赢，所以我阐明你，你愿意改的话，你改的方法很多，或许是透过当事人变更，变更成全体构成员成为原告，或者是呢下礼拜会讲到的，你们也透过选定当事人的制度，整个非法团体呢选定呢某一个人呢成为被选定人，由他担当你们全体进行诉讼，改成以丙个人名义为原告，将来赢了房子就直接登记到丙的名下，不会有执行不能的问题。反正重点就是阐明完之后，你们可以利用诉讼法上其他的制度做当事的变更，当事人的变更或更正之后，就可以符合所谓避免无意诉讼情形产生。只有在你们交不听阐明了半天之后呢，你们这些刁民都不改哦，还坚持用甲球队为原告，我才能含泪呢咬牙判你败诉。这时候判你败诉呢，也算是对得起良心，因为我已经充分阐明呢，尽到了程序保障的一个步骤了。阐明充分的程序保障之后，是你自己坚持不改的，所以我判你败诉，你也不要怨天尤人的。如此一来，可以兼顾当事人程序力的保障，跟避免呢无意诉讼产生。这就是整个呢所谓区分说理论，邱老师呢他所采取的区分不同的阶段做不同的处理。那完整的就黑板上这些实际案例对照呢书本的抽象理论，让各位了解实务见解跟邱老师这些见解呢产生的一个背景，以及解释论上不同的特色所在。 好，那么呢，整个呢，关于当事人能力40条第三项相关的一些解释重点呢，就全部为同学介绍到这边。那第二节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剩下第三节当事人适格呢，我们留到下礼拜二完整一堂课的时间，再跟同学做一个说明。